外语广播隆重推出由埃德加·斯诺家人授权美国优秀配音演员播讲的英文原版广播版红星照耀中国，8月1日起每晚11:30 FM92.3 带你在广播中领略中国红军那不可征服的力量。 It was early June and Peking wore the green lace of spring。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广场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早上好，这是一个星期一的早上，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现在看到已经有几个人留言，但是我看不清是谁留言的，珊珊，但是我迫切的想知道是谁留言的，我远处看一下，好像是天哥吗？ OK， 好像是天哥哦。 所以天哥，我是恭喜天哥重回第一的水水。 可能是，放大了看也可能不是啊，那我们待会儿仔细瞅瞅。 OK， 好的，那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观看我们的节目。除了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节目之外呢，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观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两个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分别是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点击关注，还有就是在北京时间这个直播平台上点击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那今天是一个星期一，不知道大家的工作状态怎么样，通过一个周末的休息和调整，大家在这个星期是不是又开始进入到了工作的状态呢？好消息是马上就要立秋了， 今天就立秋好吗？ 就是立秋了吗？ 对呀、啊、是要多马上，今天下午39分58秒是立秋的时间、 哇，这么准确啊。 对呀、啊、对呀、啊、这是中国根据中国天文实力算出来的准确的时辰嘛。 好厉害，所以是根据我们的农历还是阴历来算的呢？ 根据农历， 根据农历来算的、 是的。 所以立秋之后立秋之后，北京基本上就可以算是一场秋雨一场寒了、 啊、 我们就只用等着一场一场秋雨把气温降下去。 有没有听说过一句俗语叫做立秋早凉飕飕，立秋晚热什么？ 在没有想明白之前就不要开头好吗？ 大家还记得吗？好，看到了，的确是天哥第一个。天哥说哈哈哈哈，我是第一个，请问还有谁？ 还有谁？ 就问还有谁？还有谁？ 果然也没有人回答他，所以我想问亲爱的朋友们，现在直播间只有天哥一个人吗？我不相信，还有我和水水呢。其实立秋这件事情还有几个小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想想啊，立秋我觉得有一件事情特别扯，特别特别扯。咱们不是说立秋是暑去凉来然后开始落叶之秋吗？你知道为什么叫落叶之秋吗？ 为什么叫落叶之秋呢？ 我觉得太扯了这件事情，我就是不懂是怎么操作的，你知道吧。我之前我印象当中好像中学还什么时候学的是那个时候立秋是24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嘛，然后意思就是秋天要开始了的意思。那个时候每天那个太史官报这个节气的时候会搬一盆栽好的那个梧桐到殿里，当那个太史官大声的禀道秋来了奏毕，然后那个梧桐便应声落下一两片叶子，以此象征着报秋和秋来了的意思。 很浪漫啊，这样 很浪漫。我就是不懂是怎么操作的，就是那个梧桐是怎么应声飘下一两片叶子的呢？ 我送给你两个字，拟人。 你这怎么能是拟人呢？ 就是梧桐树拥有了人的理解和人的情感，知道秋来了便应声地落下了一两片叶子。 好的，这道语文题你零分。这个应该叫什么修辞方法？我觉得好像就是一些 我申请重判，然后重判的老师不是你。 操，不是我也是零分。大家觉得呢？是不是说这个合理吗？我看到了，是霸道吗？也在直播间里面说还有我。天哥好像特别敏锐的注意到说后面的 VCR 是什么情况，我们做了一个动态的背景。害不害怕？厉不厉害？ OK， 那从立秋的话题我们还是要进入今天第一时段的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那刚刚我们已经说到了，今天是立秋，可以说夏天的尾巴已经露出来了。 是的， 所以说要抓住夏天的尾巴，这几天的天气可以说算是相当热的， 超热。 就是 今天来的时候就热得很焦躁，我心里满心满脑的全是，不是立秋了吗？ 对， 怎么热成这个样子？ 但是不得不说，这两天的蓝天白云真的非常漂亮， 秋高气爽的感觉有些歇息了。 就是这样的天，其实非常适合坐在空调开的很大的房间里 啊，可以 看着外面的蓝天白云，然后不出门， 可以 就会觉得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 我觉得水水越来越了解我了。如果你说坐在北京的，比如说大使馆区附近的，路边的咖啡厅区，看着蓝天白云，我可能就会翻脸。幸亏你第一句说的就是空调房，我听到了关键字，很棒。 没错，那抓住夏天的尾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条的话题呢，其实我想聊一聊在北京的非洲人。因为其实实际上在整个夏天我们都听到了，不断的听到在北京的非洲朋友们中暑以及耐不住这样的热这样的热的气温的这样的消息。那前几天呢是在纽约时报有一个外文的专栏作家发表了一篇专题的文章，讲到了在北京的非洲人的境况。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北京有很多非洲人都已经受不了这样的天气了， 受不了了。 那之前呢也是出现了在天安门广场上有一位非洲老人中暑的情况。那其实这篇文章也提到了，在一个中超的足球队，有中国的球员晒出了两名非洲外援球员的胳膊晒出了两种颜色的照片。 还能有两种颜色呢？ 对，然后其实实际上最重要的呢是这篇文章指出，中国人对于黑人，也就是我们的非洲朋友，有一些误解。我们以为他们的肤色是因为天气热才变成了黑色，但其实不是。那具体的成因我在这里呢也不再多加赘述啊，因为其实是一个种族的一个分离的一个进展嘛。然后呢，其实实际上非洲人在中国是感觉到这里非常热的，比如说 当时有一位来自肯尼亚的一位非洲就是在天津读硕士的非洲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当我看到在天安门广场上一个黑人中暑的照片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可怜，因为我能感觉到那个老人有多难受，相比于我的家乡肯尼亚来说，天津实在是太热了。 天津的朋友们听到木有，肯尼亚的朋友都嫌你们家热、哦、 对。然后呢，在北京做了四年教育顾问的 Rihanna Aaron 呢，他说我有点看不懂中国人有的时候对于我们的一些留言，但直觉告诉我他们肯定是在说，为什么那个黑人会怕热呢？这可能是在中国，不是在非洲，非洲不是更热吗？等着看翻译的时候，果然和我猜的一样，可是我并不觉得这很好笑，不过这样的玩笑没有让我觉得特别不舒服，因为我知道中国人对黑人和黑人群体是有这样的先入为主的印象的， 非常客观。 对，然后呢，我们来看这样的先入印象，其实可以追溯到七世纪的唐朝。因为当时我们把黑色皮肤的人称作昆仑。 哪个昆仑？昆仑山的昆仑吧。 就是、昆仑山的昆仑。 哇哦，哇哦， 就是我们把他们称作昆仑，是因为我们把它描述成一种低等的、无知的、可怕的、危险的。然后当时它其实实际上是一种非洲奴隶的一种描述，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对黑色皮肤的人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歧视和偏见。虽然啊，我特别想说，就是其实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语言环境当中已经好得非常非常多了，但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因为黑色的肤色这样就把他们和耐热或者是一些不好的负面的消息连在一起，好不好？ 耐热这两个字特别逗，你知道吗？ 然后广东的一位中学教师，然后他说，自从他和黑人交了朋友以后，从前我是从外国电影里或者电视剧里来认识黑人的，在那些文化作品里，黑人通常和白人很不一样，白人一般是重要角色，例如 CEO 啊什么的，白人女人呢通常也很漂亮，但黑人都生活得很卑微，拿不到什么好的薪水。但是自从我和黑人做了朋友以后，我才发现黑人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很体贴，而且黑人朋友一点也不像电影里那些角色那样粗鲁和顽固。所以也是想通过这样一个夏天的尾巴，抓住一条关于黑人的新闻，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于非洲朋友和对于黑人朋友的一些看法，然后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秉承这样的与人为善，或者是摒除掉我们一些偏见和一些狭义的看法。 是的，那个时候是因为咱们的对外开放政策并不好，大家的见识的确没有那么多，所以很多有一些这种固定成见式的俚语。唐朝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俚语，比如说黑昆仑，什么富波斯等等等等，都是他们对于当时来到中土大唐这种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的一些外来人口的一些固定成见。我觉得可以随着咱们的开放程度越来越多，现在大家是一个美好的大家庭，是一个地球村的概念，可以慢慢的消除这些对他们的固定成见。其实就跟国外的人或者是西方人会慢慢消除对于中国人对亚洲人的固定成见是一样的，这是一个互相沟通和进步的过程。 对，也就像黑人朋友们会慢慢的消除对于白人和黄种人的成见是一样的。 是的， 对不对？其实实际上我们就是慢慢的在破除掉各种各样的偏见和一些因为狭义而因为狭隘而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些看法。 对的，因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One world, one dream. You and me, 心连心。 OK。 同住地球村。非常完美的 perfect ending 这样资讯。 那说到黑人呢，其实他们的身上有很多我们望尘莫及、不能望其项背的天赋。 跑得快。 跑得快，没错。那在 是不是我这不是固定成见吗？他真的跑得快， 真的跑得快。 博尔特三个字简直就是洗脑，感觉。 没错，那接下来的带来的这条消息就是关于博尔特。 哇， 在北京时间8月6号，也就是昨天的凌晨的4:45，2017年伦敦国际田径锦标赛迎来了男子100米的决赛，美国老将加特林击败了博尔特，获得冠军，成绩是9秒92，连续第二次闯进世锦赛决赛的苏炳添以10秒27获得了第8名。 哇塞，小苏哥。 苏炳添也是成为了黄种人当中在100米成绩上有着突破性进展的一位中国的运动员。他其实实际上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更多的是代表了亚洲。 是的，苏炳添还很年轻，对不对？ 对， 应该是90后吧，不是90后也跑不动了，对不对？哦，是89年， 嗯， 89年8月29号的苏炳添，再过，今天是8月7号，再过20天就是他的生日了， 嗯， 也希望他能够慢慢的跑出更好的成绩，为中国争光了。 嗯，但是苏炳添其实这次的决赛成绩并不是特别理想，他自己也是直言说会为之后的接力来做更充分的准备。 嗯，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看到中国的男子四乘一百米的这样的一个短跑接力的队伍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哎，你说像这样的运动员，他跑完之后国家队的哈，是苏炳添这种态度，我觉得我跑的不是很理想，我要努力准备，准备下一场比赛了，我加油。然后这样的话会让你觉得，哦，好厉害，我要给你鼓掌。但是其实像傅园慧那样的会更可爱吗？ 但其实我是觉得运动员有的时候他单纯到他其实真的是就是在表达自己内心所想。 对对， 如果他真的游得不错，他就会说我游得很棒， 嗯， 即使是我得了一个第八名，但我游的是我最快的成绩，我也会很高兴。 嗯， 但像苏炳添，因为他之前是已经闯过了十秒大关的一个短跑运动员，嗯，所以这次仅仅跑出的是10秒29获得第八名的成绩，在他看来确实不是很理想， 不是特别的理想，是不是？ 对，没错。 那就炳添小哥加油吧。 对， 你在直播间的朋友，如果知道苏炳添的，然后看过他比赛的，听说过这个短跑运动员的名字的，咱们一起给他加个油好不好？因为他要准备4乘100米的比赛了。 没错，但其实我还是想把这个话题绕回到博尔特和加特林。嗯， 好的。 因为从我们知道，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从08年的北京奥运会到12年的伦敦奥运会，嗯，再到16年的里约奥运会，嗯，博尔特是完成了三届奥运会的三连冠。 嗯， 也就是说在这八年的时间当中，博尔特这位牙买加人是统治了100米的这个短道的，就是高速的跑道，而且其实实际上就是我之前看过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的题目大致叫做，既然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博尔特， 嗯， 我们为何还要选择跑100米？ 嗯， 因为博尔特的就是横空出世，其实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 嗯， 而昨天这个英雄并没有以冠军的姿态退出他的职业生涯，反而是以一个季军的这样的一个名次告别了他就是一直以来奋斗的百米跑道。 嗯， 而他的老对手也是他一直的好朋友，美国的老将加特林在昨天是夺得了自己的世锦赛的冠军，他在之前也夺得过冠军，嗯，所以说其实让我感觉到体育带来的那种魅力，其实实际上有的时候不是说肤色，也不是说种族，而是说一种通过竞技而带来的一种勾连。 嗯 嗯，所以我们也在这里呢，也是要恭喜博尔特，虽然没有拿到第一，但是还是以这样的优秀的成绩告别了自己的100米短跑生涯。 嗯，你是会产生一些感慨是吗？你觉得博尔特最后并没有以冠军的姿态离开赛场？ 但是我觉得，如果以冠军的姿态离开赛场的人，多半都会再回来。 对，就是总要输才会卸上身上的那份责任。 嗯， 他如果已经拿了冠军的话，最后还是拿了冠军，可能国家队也不会允许他就这样离开赛场，对吗？ 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体育最美妙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时代的开始总是以冠军开始， 嗯， 而一个时代的结束总是以失败结束。 难道不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是以另一个冠军开始吗？ 是以另一个新的冠军开始。 你看比如说像加特林，刚才其实天哥在直播间已经说了他是怎么出来的，那个大家的网络热词就是加特林哒哒哒冒蓝光，这是怎么出来的？是因为他经常穿蓝色的鞋吗？大家能不能给我普及一下？ 但我确实是看到他穿了一双非常亮的浅蓝色的鞋。 哦，是吧，就那种天蓝色的鞋，是不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双 对 天蓝色的鞋啊。 那加特林在干啥呀？他准备起跑，他半系鞋带。 他是在夺冠之后跪地， 单膝跪地， 然后就是对博尔特表示了尊重和尊敬。 哇，好棒。我看了一下年纪，博尔特是1986年出生的，其实加特林还是一个更加年长几岁的短跑运动员。那他还是职业寿命好像变得更长了感觉。 对， 但是哒哒哒冒蓝光真的是很可爱，在体育竞技场上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你不知道谁会是冠军，但是永远象征着人类向一个更好更快更强更高的这样一个标准去迈进的一个目标。嗯，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怎么说呢，希望体育运动员能有更好的成绩， 但 同时我们也是希望博尔特在今后的就是岁月里面也能够一直带着他的在百米跑道上的这种精神。 嗯， 因为其实博尔特的脚就他整个的就是脚丫已经变形了， 你知道吗？ 脚丫 就是脚丫子， 脚丫子， 因为它经过长期的那种训练，它每一个，因为100米其实实际上如果你要跑得很专业的话， 是 你要分成很多段嘛，然后你在每一个段要掌握的技术要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起跑怎么样，然后突然起身怎么样， 然后 中间相持 怎么样， 冲刺 是吧， 冲刺怎么样，然后就说博尔特的那个脚已经完全是一双100米跑道的适应的脚，就他那个脚 抓地啊，所以平时走路的话只能100米100米的走，就是好，预备，坐，预备，到了，是不是？好，停一会儿，然后再开始走，是不是？ 对， 要不然脚丫子会不适应。 其实我们也是表示尊敬啦，对这样的一个运动员， 开个玩笑， 对不 对？ OK， 其实实际上，我觉得人类关于第一，然后关于就是进入到前八、前二冠军，一直以来都会有一个内心的一个渴望和一种坚持和一种向往。其实实际上，我觉得在中国，每一个人在高中的时候都 运动会的时候， 就运动会的时候，甚至于高考的时候，都一直以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就我要冲进多少，比如说我是第51名，我要冲进前30，然后我是第29名，我要冲进前10，这样的一个梦想。就是我今天看，我最近其实一直在关注的，就是说，因为进入暑期了， 是的， 然后来到北大和清华参观的中学生和高中生， 很多， 还有小学生， 非常多， 已经变得非常多了。然后你知道，就是要进入北大清华参观的话，现在有同学已经开始从凌晨3-4点就排队了吗？ 真的吗？ 真的。 有几个人排队啊？ 就是由于参观人数的不断的攀升，然后进清北南，这已经是一个专业的名词了，叫做进清北南， 四个字， 进入清华北大很难， 我不同意。 问题显现， 进北清南才可以。 好，进北清南，就是清华大学一个门卫告诉就是采访的记者说，凌晨4点就有人开始排队了，而且有的人早上6点多就将近，有的时候啊，早上6点多就将近达到了上万人次。哎，等一下，就 我不相信， 等我看一下， 上万人次太夸张了啦， 上午场接待人数的极限，他具体没有说，但是你看这样的图片，肯定没有上万了，我刚看错了，但是你看这样的图片显示的确实是非常多。 好，稍等，我数一下。1、2、3。 好了，不要数了，有1439个人。 大概图片里面是在清华大学，就是在中关村北大街的那个门上，应该是清华的西门。100多个人是有了。 对，就根据介绍呢，清华大学上午和下午在8月7日这一天，共有3000个参观学校的名额限制，达到了3000人人数限制以后就不能再进入了。所以说这可能也是导致大家为什么要那么早去排队。 是的，是的，不是说怕那个进的时候麻烦，是怕进不去。 是真的进不去。 既然来的话，他要限量3000个嘛。既然来一趟北京，有很多其实是家不在北京的。是在比如说北京以外的城市， 大多家都不在北京，因为家在北京的人不会选择 暑假的时候来，是不是？ 来参观北大和清华。 既然来了一趟，留了一天时间去北大和清华看一看，那还不如干脆早点来得了。万一要不然进不去怎么整呢？是不是？白来一趟多麻烦。 对，就比如说你看早上9点多就已经有50米的长队。在， 你别逗了，这么一说，50米有很吓人吗？ 50米挺吓人的呀，你想1米可以排 50米就100个人啊，最多150吧，最多1米排3个人， 1米只能站3个人吗？ 你要站多近呢、啊？人贴人嘛， 你看他们站了有多近， 那1米只能站3个人。你看他们站得近，他们中间还是会偶尔会有这种，比如说空隙啊，还有被伞撑开的呀。 Okay. 但100个人也很多了， 你都有1米7耶。 你听我说啊，现在你到了一个餐厅，然后呢，他说你要排号，你说前面有多少桌，他跟你说99桌，你等吗？ 99桌当然不等，1桌可以坐4个人啊，他前面是400个人啊。 25桌你等吗？ 100个人，25桌等啊。咱家火锅咱们有等过少于25桌的时候吗？ 这么没有原则吗？ 差不多，我就30桌以内可以等。 OK， 那其实我是想问，就是作为就是北大的这样一位大姐姐，也作为这样的一个学姐， 您说， 那你会建议就是比如说去参观北，因为清华我们就不聊了嘛， 是的， 我们也不是特别熟， 我熟， 对不对？但熟也不聊，对不对？ 我熟啊，就是没有什么可。开玩笑 okay, 开玩笑、啊、清华很美， 这样的 清华的话大家可以去看，就真的他们那个图书馆区民国区，从他们的二校门进去， 他们有个二校门，进去就会知道了，其实以前的清华大学的校门，然后包括荷塘月色的那个荷塘附近，其实都还真的是蛮美的。 OK， 那如果是作为北大的一个毕业生， 那可有的说了，我跟您说，哎，北大的话就看您从哪个门进了，北大总共分几个门呢， 姐姐 看都是不是差太多。 姐姐 请你提 问。我要从西门进。 好的，很棒，西门是北京大学的正门，它叫做校友门，就是大家最常看到写着北京大学四个字的那个门，是1926年的时候校友捐资建的一个门，包括校友桥，对，是校友捐的，但是它是北京大学最具有那个古典特色的一个门，很漂亮。 选择从西门进，就意思就是说你一进去就是北京大学最美的风景开始 啊， 因为其实进去就是校长楼嘛，然后校长楼门口的那两个华表， 对，华表， 然后你从校长楼那边走就可以到未名湖了。 但是就意味着你如果去西门进的话，你是要打车去或者是坐公交车去，因为坐地铁的话是东门会比较方便，因为东门是北京大学东门站嘛，4号线的，对不对？ 其实我个人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要参观北京大学的话，可以从东门进。 是的， 因为这样的话会有一种从哎怎么这么不好看，哎怎么这么不好看，然后到 哪有多 有一点 是有多不好看呀？真的对你的母校一点爱都没有。 哎、从东门进，你跟我说哪儿好看？ 进去就是图书馆，厉不厉害？ 从东门进，进去怎么会是图书馆呢？ 你要找这种去图书馆以及看到邱德拔体育馆的心情，这是抱着有期待的心情。 意思就是说旁边的教学楼都当没有呗？ 你可以看逸夫楼吗？是不是？毕竟邵逸夫先生还是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的。 必须的，逸夫楼 哪个对不对？很漂亮， 很漂亮。 是给你分钱了吗？他突然态度变化这么大呀？啊，但是的确是因为我跟水水都是建议从东门进的。这跟大家的一个习惯有关系。我先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测试哈，能问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呢，给你10碗饭。十种小吃，你是会从难吃的开始吃还是从最好吃的开始吃呢？从难吃的开始吃，把最好吃留到最后，然后一个 perfect ending， 哦，好满足，结束今天这顿午饭。 我可以只吃五种，然后从第 五难 吃的开始吃吗？ 那好，现在有5盆小吃。就是从最难吃的， 就一盆要吃完了才能吃下一盆， 必须吃， 是吗？ 对的， 要吃完，是吗？ 也可以只品尝或只吃，但是吃的量要一样。比如你只吃一半， 我会从最难吃的开始吃。 咱俩也是，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我会觉得就好像就我看寿司之神的时候，我就是有一个观点，然后当时看的朋友也在分享，就是你不能第一次就吃小野二郎的寿司。 是的， 因为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差的寿司有多差，你必须要从那种便利店里的那种便当寿司开始吃，一步一步的你才会知道好的寿司好在哪儿。 那这样其实我觉得好像如果比如说咱们之前聊过买当代艺术品的问题嘛，平民收藏，比如说我只有5万块钱或10万块钱，我想买一些艺术品，但是这个时候你就是需要先从最好的开始看起， 对 吧？ 对， 我要先了解最好的是什么样子，我再去在自己的经济范围内选择一些合适收藏的作品。 对， 但是吃这件事情不一样，就是吃和艺术品这件事情还是在这个消费方式上可能没有那么相似。你看大家是这么说的，天哥说难吃的我为什么要吃啊？撒辣椒说全部吃一点都吃饱了，您全部撒点辣椒都会变成好吃的。 但关键其实是众口难调， 是众口难调， 对不对？你说其实实际上各个省的高考前10名前20名，他其实在选择北大清华或者说复旦交大的时候，他可能也是因为根据自己个人的一个喜好和品味来选择的，因为其实本质上这些学校都是好学校， 都是非常好的学校， 对不对？所以他其实实际上只是说风格或者是什么样的不同。 是的， OK， 那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好奇头条号的内容。我们一段音乐整点报时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翻滚朋友圈。 大家如果对北京大学游览的这个路线顺序感兴趣的话，或者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游览路线感兴趣的话，可以经常问我和水水，因为我们俩对这两所学校非常的熟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当然不是任何问题可能都能回答，尽量回答，好不好？ 好的， 先送大家一首什么歌呢？ Adventure， 一会儿见。 间八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 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我们是正在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看到了天哥问魏明湖闹不闹鬼，可以准确回答你不闹鬼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会告诉你们一些关于中传闹鬼故事，但其实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水水。 自己熬得累不累？ OK， 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通过 FM98.2 和 AM927 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点击右下角的直播线。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两个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分别是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还有北京时间这个直播平台搜索的是北京青年广播，记得一定要点击关注哦。 一定要点击关注，万水青山总是情，点个关注行不 行？ 行 不行？ 在直播间里的第一次来到直播间朋友可以冒个泡给我们看一眼吗？因为我天哥跟我们聊很久了，而天哥是爱大爽汤的，其实我不是很爱跟他聊。记仇，我跟你说，天哥珊珊就是记仇，你知道吧？ 挑拨这样的关系， 我可以跟你预告一下，再过八月十号，这周四嘛，七八九，对，这周四你的爽不爽就回来了，好不好？十号、十一号，你可以尽情的看个够。那现在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我要争取一下我自己的粉丝了，看看有没有珊珊把名改成最爱珊珊的，行吗？来吧，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二十段，翻滚朋友圈。 做你粉丝真的好累啊！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吵一吵，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翻滚吧朋友圈，这个时段呢带来的第一个消息，那就是跟入学、跟考试、跟学历、跟教育还是有关系，跟 MBA 相关。 MBA 呢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对不对？ Married but available。 开玩笑啦，开玩笑啦。 这是我告诉你的，对不对？ 这段子很老 okay, okay.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第一个告诉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因为蛮久了，这个很冷，对不对？但是呢 MBA 其实是工商管理硕士，现在有很多人在读 MBA， 有可能是刚刚工作一两年，或者是工作几年之后有些工作经验的人，通常是会申请工商管理硕士这样一个学位。那这个学位呢在中国有很多大学是开设的。目前呢今天带给大家一条消息，是纽约大学的商学院宣布的一条消息。纽约大学的 Stern 商学院宣布，今年夏天申请者除了递交以往教授以及经理的推荐信之外，还必须有一封来自朋友或者是同事的推荐信。 教授和经理的推荐信呢，大多是注重申请者的分析才能啊、领导才能啊等等等等。但是私人商学院想从朋友那里了解一个人的社交能力、管理情绪的能力，简单点来说就是情商。也就是说，如果我申请纽约大学私人商学院的话，我肯定不会找余音水帮我写推荐信的。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推荐信这样一个东西，其实实际上在中国，特别是在内地，并不是像我了解到的在欧美那么一回事儿。 是吗？有很大差别吗？ 因为其实说实话，就是国外的人，如果你要写一封 reference letter， 就是推荐信，他是会很慎重，首先他要考虑他愿不愿意给你写。 是的。 然后再其次是没有办法说你写完以后他来签字的。 对的， 一定是他写。而且如果是说这个推荐信很重要，比如说入学推荐信，他不会给你看的。 对，他会直接寄到那个大学里面。包括其实好像现在在中国申请一些国外的学校，也会存在这样的情况，有些教授是会直接把自己的推荐信寄给你申请学校的。 但是因为之前我申请过国外的学校嘛，然后我觉得其实关于推荐信这个东西，中国来说就会比较随意一些。 有一些，比如说，其实有些调查，我不知道这个是中国的还是全世界的数据，还是只是在纽约的数据。他说这个商学院已经意识到教授以及经理所写的推荐信含金量并不高，40%的 MBA 申请者都承认经理让自己起草推荐信。 因为你知道，就是以前我们就是一个大学的，就是一个教授，他是一个就还挺高的职位嘛，就类似于像院长。 哪个大学的哪个教授啊？ 就是不要点名道姓了，然后这个院长就是这个教授了，这教授非常非常的就是善良，就是基本上他们学院的人找他写推荐信，他都写，因为他觉得说就是你是我的学院的嘛， 对， 然后你出去以后如果你要申请学校啊什么的，我肯定是应该要帮助你，然后呢，他们有一个学生就是申请到了香港大学的研究生， 很棒， 然后呢，香港大学就是打电话给这个教授然后想要回访一下推荐信的情况。 哎，这位教授，请问这个学生是不是您的学生？然后他就问，对，是我，是我，是我，是我，是我， 他是谁啊？哦，他是我们学院的吗？然后这个同学就被拒了。 我的天哪！ 所以说，这个就是侧面来反映，就是我觉得教授还是不要太随便的去答应给某一个同学或者怎么样去写推荐信了。 你知道吗？刚才你说这个段子之后呢，这个故事之后呢，我第一反应我还以为说香港大学给他打电话，说比如说 A 同学是不是你的学生？是是是是。那 B 同学的是，对，都是我们学院的。这样的话，其实这个教授推荐信的含金量也不会很高。 对， 推荐信应该是一个珍稀物种，对不对？ 对， 包括呢，的确是像纽约这个商学院，他意识到这样的推荐信含金量并不高，所以希望呢可以有一封这个朋友的推荐信来考察这个申请者的情商。要求朋友的推荐信其实只需要250个字，很简短。他们认为250个字已经足以告诉他们经理和教授不能提供的信息。比如申请者的同情心啊、自我认识等等等能力，他们通常这个认为申请者不会在个人陈述里面表达这些内容，因为这会感觉有些自夸，他们不想显得太自负啊，还是需要一个朋友的推荐信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们开始申请 MBA 的话，我觉得在中国慢慢也会有一个这样的趋势，大家要开始交好身边的朋友，要跟那些自己身边文笔好的朋友处好关系。 我刚刚其实在我的脑海里已经 过了一下名单，是吧？ 构思了一封 给我写的吗？ 写的推荐信。 来吧，现在呢，我要申请纽约大学私人商学院的 MBA， 他要求我提供一封除了教授的和经理的推荐信之外呢，身边有一个朋友写一封表现我情商还有各种能力的推荐信。余音水是我工作当中的搭档，他自荐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有一小金鱼问咱们在干啥子，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的一个资讯节目，微微一笑，其实就是一跟大家聊天的节目啊。你要早上有空的话随时来好不好？谢谢小金鱼。 就是在我的就是脑海里面，我觉得珊珊可以有这样的几个就是这样情商方面的特质 的。 我觉得第一点是珊珊是 一个，等会儿我想我可以先拿一下武器吗？ 不用了，因为听完你会感动。 哦，好，来，来，我要哭了，怎么办？好感人呐！ 那你先哭一个吧。 祝我生日快乐！ 我觉得珊珊首先是一个很讲义气的女生。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对你的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甚至于觉得和你之间会有那种 brotherhood。 就是那种哥们儿情谊的感觉。 会有爷们儿。 这个有没有？ 有、嗯、有。 然后我觉得第二个是你是一个非常直接并且能够把情感工作的关系处理得很得当的女生。 我在直播间里天天打你，你都还说我把工作和情感的关系处理得得当吗？ 对，因为我觉得你就是让我觉得就是公是公私是私、 嗯、 然后工作是工作私人情感是私人情感。 是的是的是的。 你打我的时候从来都不会觉得是我工作上出了问题，都是我做人出了问题，对不对？ 对，是帮助你成长。的确是，我觉得工作和情感是要分开的。就但是你看，就是我跟云水私下关系这么差、嗯、我觉得既然坐在一个主播台上呢，还是要好好聊天，是要给大家呈现一台比较好的节目、嗯、就私下谁跟谁说话呀，对不对？来第三点。 我觉得我不用讲第三点，我决定把你刚刚讲的那个作为我的推荐信。你看我情商多高啊，就能和一个关系这么差的人坐在一个直播台上，就是主持节目。 有没有第三点？讲义气，然后直接， 然后直接能够分清楚，就是这样工作和情感的关系。 嗯。嗯， 然后第三个，其实实际上我是觉得，你是一个怎么说呢？聪明。 嗯， 但是不以聪明为自负的人，我觉得这一点很让我觉得欣赏。 真的、啊、 嗯 开心还有吗？ 没有了。 怎么还我还善良呢？你还落了善良这一点儿。 哎，你知道善良这俩字怎么写吗？ 知道，写给你看吗？ 不用写给我看、嗯、因为我觉得你写的肯定是错的。 善很难写，是善有可能会多加一个点一个横之类的吗？ 不是， 还是说我写出来的善 对这个概念理解肯定有偏差。 人家很善良啦，又可爱又善良又美丽 okay, 又温柔又体贴又大方。 所以通过这样一条资讯告诉大家的是，现在开始的话也不是现在开始了，就大家还是要注重和周围朋友然后亲人的相处的方式。 嗯， 不要等到你有了非常好的经理和教授的推荐信，然后考了很高的 GMAT 的分数，然后托福也巨高、嗯，然后最后发现没有一个朋友愿意给你写一封积极的推荐信。 我看那个行云流水说互捧模式开始，他先大笑，后来又说哎呀我的妈呀，容我幸福说好肉麻，听不下去了，说水瑞你在撩妹吗？啊，我们俩就跟大家开个玩笑哈。这个 MBA 的确是开始需要朋友的推荐信了，在国外的，不知道在国内什么时候开始实行这样的规定。但是飞飘你说听不下去我就觉得不合理了，因为飞飘是我的朋友。现在给你三分钟的时间在直播间里打出对我的夸赞。 OK, 我没有在撩妹了，我是在脑姐。嗯。 脑姐是吗？山姐在这里呢、嗯。来吧，继续跟大家分享另外一条资讯。另外一条资讯跟什么有关系呢？其实也是跟情感有关系。是一部最近我昨天刚刚分享的电视剧《春风十里不如你》相关的。大家有看《春风十里不如你》的吗？在直播间呢，举个手。有看《春风十里》的告诉我。因为在这部电视剧里面他们是在军训嘛、 嗯、 讲的是九二级大学生军训了一年的那个故事、 嗯、 应该是军训了一年的那一届，因为我只看了前九集、 嗯、 啊，他们还没军训完、嗯、我不知道是不是军训了一年。那个时候呢他们有很多就是还比较辛苦，最多有个军营小卖部，里面频繁的出现一个意象，每当朋友们饿的时候，每当出现奖励的时候，每当大家饿着就要去偷东西的时候，那个主角对象，你饿的时候，你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永远是一盒红烧猪肉罐头。嗯， 罐头啊， 就是那种圆的。 很久很久都没有吃过罐头了， 是吧？ 你这么说， 那种圆肉、嗯，你看，高跟鞋会磨脚。说、嗯、有看了，我让他说我也看了啊，一山哥，我还没说完呢，他就说了红烧肉。对，就那个红烧猪肉罐头，大家有那个印象吗？那个圆形的、圆柱体的。 嗯， 然后。其实就每个主角拍的时候捞出来全是肉，但是每个拉开那个罐头的画面我看的时候全是红烧肉米饭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那我经常会很想买一盒那个罐头尝一下，因为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出现的频率实在是太高了。 嗯所以今天你要给大家带来的其实就是关于罐头的这样的一个资讯，对不对？ 请大家不要生气，因为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罐头极简史。我们梳理一下 罐 头, 聊一聊 罐 头的历史。 哎，是的。 OK, 世界上第一罐罐头是谁发明的呢？哎，是一个法国人。 嗯， 1789年的时候，法国大革命爆发，拿破仑一世与欧洲列强激战正酣，连年的战争呢，让军队的食品供给愈加困难。于是政府下令，谁能找到长期保存食物的方法，就可以奖励12000法郎。 也就相当于现在的1200万人民币，是吗？ 1789年的时候，大家想一想， 12000法郎。我们来对比一下到底是什么概念，我不知道、咱们来看看水师说的这个1200万人民币是不是合理、在同时代的雨果作品当中，主人公冉阿让苦役了19年得到了109法郎。19年的苦役得到了109法郎， 还是差不多哎。 然后金刚狼休·杰克曼在电影《悲惨世界》当中扮演的冉阿让嘛、大家可以比较一下这个概念哈。19年的苦役只得到了109法郎，但是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政府下令谁能发明这个长期保存食物的方法，可以得到12000法郎， 很厉害， 听起来钱就很多。那个时候，《悲惨世界》当中的主角，方汀。安妮海瑟薇演的。 Can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a song? 好可爱哟、哦、来来 Can you hear, 什么 Can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a song of angry man? Can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a song? Sing a song of angry man. Of angry man. 哦、oh, 你能听到一个人在唱歌吗？唱一首正在生气的愤怒者之歌，是不是、还蛮好听的。 就悲惨世界里面。 是的、那个时候安妮海瑟薇饰演的方汀在悲惨世界当中卖掉一颗门牙，卖门牙哦，20法郎。 对啊， 对不对？那最终赢取这个法国大革命期间大奖的是一个叫做阿佩尔的年轻糕点师。1805年的时候，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玻璃瓶罐头。罐头文化在西方乃至世界的兴起要归于这个二战，的确是、战争催发了科技的进步，也带动了食品的发展。但是这个12000法郎在那个时候具体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好像不是很好的去比较。 珊珊姐、我想问一下，就是所以罐头的原理是什么呢？ 咱慢慢看好不好？ 好， 来看看这个食品的发展、罐头的原理是什么，好不好？行云流水说这帽子不错，今天都立秋了，的确是，咱家这帽子特好看，对不对？大家就是好的，我们递个水水，大家给大家示范一下。今天的确立秋了，今天下午3:39:58的时候是今年准确立秋的日子，大家别忘了吃点肉啊，贴个秋膘，咬个秋，好不好？水水，你戴着帽子很帅哦，很帅。你是我见过戴这个帽子最好看的一个人。 你等我想想啊，就是我看到谁戴过这个帽子。哎，孔文是不是戴过这个帽子？ 你真的戴这个帽子算很好看。因为我有一天没有洗头，想从直播间拿一个帽子带走，就是咱们去跟马威吃饭那天啊、然后发现我戴很丑，我就放弃了。 对，这个好像更适合男生戴一点，我觉得 可能是。 OK， 谢谢苑太阳说主播你们也要吃，对，谢谢行政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别忘了今天贴秋膘哦。来继续讲这个罐头的故事，好不好？罐头呢，其实比如说二战期间美军带到战场呢，不仅有香烟、巧克力，还有美女海报、还有非常著名的斯帕姆罐头午餐肉。这个午餐肉你是觉得这个名字非常熟悉吗？ 是因为梅林，就是此处招商啊，就是梅林午餐肉，就是小的时候火锅的全部的记忆、你不觉得吗？ 你想到的是别的午餐肉是不是？ 对啊， 那个时候大家就 是 这么吃罐头的。 午餐肉是不是就是罐头食物啊？ 好像是罐头食物。 午餐肉还没有新鲜的午餐肉吧？ 但是现在很多午餐肉已经不是用罐头装的了呀， okay, 是那种塑料皮包起来的，对不对？那这个午餐肉这个罐头呢，是1937年的时候美国霍梅尔食品公司生产出的这种罐头，它曾经是二战期间盟军食品当中的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但是为什么吃久了都会腻呢？很多美国大兵谈到这个午餐罐头的时候直接说，我们宁愿去砍木头，去啃木头。然而呢，美国盟军人民还有军队对于这个罐头是非常有好感的。那咱们聊聊中国的罐头好不好？中国最早的罐头诞生于何时呢？你如果将这个罐头视作储藏食品的方法的话，聊到了储藏食品的这个原理了，大子胆子猜，中国在多少年前就产生了这种储藏食品的方法呢？ 我觉得应该1000多年可以随便猜吧，就什么类似于唐朝或者是汉朝之类的，应该就已经有了吧？ 差得很远。 差得很远吗？ 非常大着胆子猜。 就是在公元前，就在尧舜禹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吗？ 是的。 那时候就有了吗？ 有。 是什么呢？烟鱼吗？ 害不害怕？烟鱼听起来很可怕，好不好？我在看大家的这个留言，有继续猜的，对不对？跟大家公布答案吧。早在8000年之前， 裴里岗文化、慈山文化时代，先民就已经有这个深挖坑囤积粮，有点像北方农民的菜肴。 哎、但是八千年之前，不能太牵强的算作就 罐头是不是？ 中华文化这个概念， 那倒是。 我们不是说中华 文化，那是公元前文化是不是？ 五千年吗？ 这中国最早的话，其实是四千多年， 就是生活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 祖 先， 哦、对对是的， 已经有了这个能力了。是什么样的一个能力呢？ 嗯， 他们怎么去 深挖坑囤积粮？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其实已经来了，山有山包，恶有恶报，行云流水，愿太阳 Verona、嗯、包括随遇而安还问了，说山山美女水水姑姑早上好，早上好。我们这个时段呢，再跟大家聊罐头的起源，罐头纪简史、嗯、现在已经聊到了在中国早在八千年之前就已经有了深挖坑囤积粮这样的做法，有点像北方的那个菜肴。如果说是这个形神兼备更像罐头的话，是属于这个包山楚墓当中公元前316年埋下了12个完全密封的陶罐。 嗯、啊、 这个陶罐长这个样子、嗯、啊，这是公元前316年的时候埋下的12个陶罐之二。密封陶罐呢采用的是多重密封的工艺，用很多就是已经很复杂了，比如说什么泥封啊、苇叶隔层、草饼覆盖、嗯、二层绢包裹等等等等、嗯、有的密封陶罐呢还附送带提手的编花竹篓，带结上盖封泥，封泥下呢还有这个标签牌标明内装的食品的名称。 嗯， 这国内采用的现代技术的罐头呢是出现在1906年，100年现代技术的罐头。 我饿了。 聊罐头是不是不好？上海泰丰公司这一年首先设厂生产了这个罐头食品，他们罐头长得是这个样子的。哎，这个样子的罐头。 嗯， 1949年的时候到1953年的时候呢，罐头都用作军工食品。其实很多罐头都是用作军工食品的，对不对？起源也是，国内是有20家左右的罐头工，这个罐头厂。但是没有生产任务，因为那个时候罐头还非常贵，属于一种高档的食品。53年之后呢，大量用于外贸，出口到东欧还有苏联。那改革开放之后呢，罐头生产得到了重新发展，产量不断增加。这是一个大概的罐头史。 但是按照现在的一些就是饮食健康的指导上来说，罐头是不是有点不太健康？ 好像是不太健康，因为它为了长期保存会有些防腐的成分嘛，对吧？这是非常合理的。 对， 正常情况下咱们也不会吃罐头啊，除非是会吃那种比如说糖水罐头，小时候感冒的时候，或者生病的是发烧的时候，特别爱吃糖水罐头。 你不会很喜欢吃那个黄桃罐头？ 我超爱吃那个黄桃罐头，我现在还经常想去超市看看有没有那个黄桃罐头。 有、啊、 但是有，对不对？ 有有，我明天给你带来。 我们下班吧，好吗？好，达飞来了，说山山水水早，开车就不互动了。知道了知道了，快去开车吧，小心开车哦。再开车的朋友如果听我们的广播的话呢，还是要注意安全，等到红灯的时候再停下来跟我们互动。 你知道你讲到罐头的时候，我作为一名文艺青年，其实想到的是有一个情节，就是在王家卫的电影里。 哇哇哇哇哇哇哇， 你记得吗？ 我不记得，你说是金城武的那部。 对， 金城武的台词吗？ 森林里面、然后金城武不是交了一个叫妹的， 是的， 妹的一个女朋友， 是的， 然后就全程去找5月31号过期的罐头。 5月1号。 哦，5月1号。 对，台词是从分手那天开始，我就会到处每天买一罐5月1号到期的罐头，凤梨罐头，对不对？是凤梨罐头吗？ 是凤梨罐头。 还是蛮浪漫的。 然后在5月1号的那天把它全部都吃掉。 他说：“其实我知道这个段子，我有看，我把所有的台词都说成段子啊，大家不要介意。”今天有事说了，是对重庆森林的凤梨罐头。我金城武的台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从分手的那一天开始，我每天都买一罐5月1号到期的凤梨罐头。当我买满30罐的时候，他如果还不回来，这段感情就会过期。也许时隔多年之后，00后回忆起罐头，就是脑海当中浮现的，除了萧红那张特别可爱的面庞之外，还有金城武这张特别帅气的脸。我下载一张图片，你想不想看？ 想看。 我们来回忆一下金城武特别帅气的样子好不好？好的，我没有下。我记得我下了的，算了啦。来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大家想象啊，在脑海当中脑补金城武的样子好不好？就是那么帅嘛，男神。想跟大家聊一些其他的世界上奇形怪状的奇葩罐头， 啊、 快速的过、是不是很有趣、 有趣有趣。 最奇葩的罐头大家知道的，各种各样的，伴随着这个罐头业的发展，罐头业听起来是不是一个特别庞大的产业？ 现在都已经不行了吧？是夕阳产业了吗？ 我不知道， okay, 但是有各色奇葩罐头还是刷爆了这个网络，比如说麻雀罐头。 好残忍， 好残忍呐、啊！ 别挑了，别挑了，过这一趴、嗯。还有蒜苔罐头， 嗯，这个还好， 还好是不是、嗯？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网红飞鱼罐头，嗯，你干嘛发抖啊，云水？嗯， 那你要说这样的话，在艺术史上， 这是飞鱼罐头，嗯、 在艺术史上有一些罐头真的是名垂青史。 嗯， 就是在意大利有一个意大利艺术家，我有点忘记他叫什么名了。 嗯， 他是之前把自己的排泄物装到了罐头里面， 我知道。 然后他就叫做 The Shit of Art， 然后 你知道吗？ 以黄金的价钱来售卖。 是的， 嗯、 那是的确就是一个艺术家的便便的那么一个罐头，对不 对， 对、 啊、 就是飞鱼罐头并不是极致，是1961年的时候，一个叫做皮耶罗曼佐尼的艺术家、 嗯、对 制作了90个罐头、 嗯、 称作艺术家的 便便 、嗯、号称每个罐头里面都是30克的艺术家之便便， 艺术家之排泄物，但 是 他要以黄金的价钱来卖。 是的，他有编号、 嗯， 就是001到090非常整齐的编号。 前不久好像又拍了一个。 对的， 嗯、 是05年的啊，每年都就有隔几年就会拍一个。05年的时候，编号57号的艺术家的大便罐头拍卖了，大家猜多少钱？好好猜一猜，11万欧元。 对呀、啊， 嗯，约合人民币120万。07年的时候呢，编号18号的艺术家的大便罐头拍卖了12.4万欧元，大概就是世界上最贵的罐头或者是排泄物了吧。 嗯， 但其实里面并没有真的，嗯， 哦，里面没有真的吗？ 对的，对的，我带来了一张图片，你打开看一眼就知道了。这是，好奇心比较强烈的人打开了一罐，里面是一些、 哦、他真的打开了， 是的，是的、嗯，里面是一些棉花呀、石膏渣子啊，还有干掉的颜料， 嗯 啊，并不是真的。 排泄物吗？ 粑粑了。 哦，真的吗？ 真的，真的，真的。 我还一直以为是真的，货真价实的30克，哎。 怎么称啊？行云流水说真会玩儿、 嗯， 艺术家就是比较标新立异、天马行空的嘛。 对。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堪称奇葩的是空气罐头，这个其实很多，对不对？ 这个很多。 最早出现的实际上也是一个艺术家杜尚， 嗯 嗯，是在那个就是给蒙娜丽莎画上小胡子的那个人， 对， 从法国赶赴美国的途中被边检人员拦下询问，说你行李包中是何物？他说巴黎的空气。 是，嗯， 这最早就这一句玩笑话呢，触动了他的这个灵感，所以2019年的时候，把一个玻璃器皿当中的液体抽掉，然后将之命名为巴黎的空气，这算是世界上最早的空气罐头。 对， 而将空气罐头开发成商品的是日本，一个美国的富翁去日本旅游，想出了这个游戏，把富士山的空气装进罐头，当做旅游的纪念品，做成了这样一罐富士山的空气罐头。 嗯 嗯，淘宝上其实可以代驾。代购， 嗯， 代购是198元，太扯了， 还有谁？ 对不对？ 还有谁？ 还有谁？200块钱，我肯定是不买、嗯，我是不管这事儿的，嗯。不管怎么样呢，跟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从这个最近热播的《春风十里》里面经常出现的这块罐头开始、 嗯、 聊聊极简罐头史，也是一个蛮有趣的这样一个博物的概念。 嗯，在法国的时候是哪一年有一个叫什么的人发明了罐头？它是什么材质的呢？ 什么意思啊？ 我现在在考你，在哪一年法国就是有一个人叫什么，他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是用一种什么材质，然后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这样的罐头？ 1905年。 错，1805年了。 啊，1893年是法国大革命啊。 你查一下，我记得你说的是1805年。 没有啊。 嗯，叫什么呢？这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很难记啊。这个人的名字呢叫三个字， 阿佩尔， 阿佩尔的年轻糕点师、 嗯、是在几几年呢、 哦、是1805年。我刚才说的就是1805年，对不对？ 对对对、嗯、你说的就是1805年。 对，他是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玻璃瓶的罐头。 好、 嗯、好，你继续考、嗯、你继续考。来来来， 好，那以上就是 来嘛， 时间来不及的了、嗯、 来呀来呀，我的骄傲放纵。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翻滚朋友圈的全部内容、嗯、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云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过度疲劳，我们的痛，一会儿见。 是的，小夏哥哥也来了，早上好。送大家一首什么歌呢？送大家一首《动物世界》好了。算了，我就不爱唱情歌。 你知道我就不爱唱情歌，对你却 却忘我。你知道我就不会深情说，为你我想点把火。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珊珊， 我是云浩，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周一早间 FM 的九八二或者 AM 的九二七。当然，你如果想要看到周一大早就已经辛勤工作的我们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打开花椒直播客户端，搜索活力九八二，或者呢，还可以添加微信公众号九八二活力工厂。然后呢，这里也是可以看到的。当然，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时段的微微世界观当中，大家能够充分参与到我们的话题，因为今天呢，我觉得这个话题的选择和周一的这个心情相 特别合适，是不是？ 还比较合。 哎，我看到今天云浩穿这件黄色衣服，看起来好好看哦。我在看镜头，就是特别特别的明亮，就是感觉人特别的阳光。那云浩和水水到底谁长得比较好看呢？请大家开始投票了。 这是一个永远。就是、永远 不败的开场，这是一个固定桥段。是的，如果坐在我身边的云浩比较帅的话呢，打一啊；如果是刚才已经离开的这个水水比较帅的话呢，打二，好不好？你是一哦。 大家要知道什么是人走茶凉。所以 来吧。让大家先投着，然后这个小夏哥哥说了，说帅哥美女早上好，能不能来一首梦醒时分？就早上一这个。周一早上就要梦醒，是不是？ 梦醒时分是歌吗？ 是歌啊。那梦醒时分 啊，梦醒了我知道了。 梦醒了怎么唱？ 早知道是这样， 那英啊， 一唱原为人那英都唱歌 啊。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让你去疯，让你去闯。 妈呀，把这个 K 给我抬的也真的是。 梦醒时分是另外一首歌啊。 没有我的地方坚强。 能不能那什么呀，好好唱两句啊。 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你就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 让你去疯， 让你去闯，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我跟你说，我们俩的 key 呢，就是要不然憋死你，要不然憋死我。 对， 总得死一个。 你刚才是起得很高吗？ 就是我刚起男生的 key 了。 刚才那个男生会憋死女生吗？ 因为如果你要是就是你要是低八度又太低，高八度你又太高，就是这样。因为男生中音域嘛。 那我为啥就没有直接唱出男生的那个？ 因为你不信，你看，早知道是这样，你低唱。 早知道是这样， 不对， 这是比你低，对不对？ 跑掉了。 早知道是这样。 对对，你看， 早知道是这样， 这是我的 key。如果是女生，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 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这是和你一样的吗？ 还是高了一点半个吧？ 知道 一个半。 真的吗？这不是一个 key 吗？ 不是，真的不是。 你再来一遍。 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 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让你去疯，让你去唱。啊，这个啊，就是如果是我唱的话，是这个调才合适。好，我憋死 了，对不对？要不然就是你唱高的，我往你那儿低。 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让你去疯，让你去唱。那你也没有憋死啊。啊，要不然就是你还是那个调，我要么就往高了唱，要么往低了唱，是吗？ 是的。 那我怎么这么辛苦呢？ 所以你看第二遍来的时候你就舒服一些了吗？刚刚你这个高你费劲吗？ 啊，对， 像你这种青藏高原都能信口拈来的人， 青藏高原是信口吼来，好不好？小夏哥点的是梦醒时分爱，是这个，咱们还是满足一下人的愿望，好不好？但是大家为什么就不继续投票云浩和水水谁帅呢？只有我让他说了水水帅，这样的云浩很尴尬。 不会啊，我根本看不清那个留言板，无所谓。哎，可是这首歌我根本都不会。 你不会吗？ 啊，交给你了。 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 是这个吗？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来来，你加油，给你翘掉。 你说你尝尽了生活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我的妈呀，是不是符合那个年代的？就是 是啊，没有自己的调吗？这首歌 我不知道哎。 嗯。这个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 哦， 你又何必， 哦，我想到 了这个歌， 哦， 对啊，不管怎么样呢，就这几句吧，这七零八碎的几句，啊，送给小夏哥哥， 您就凑合听，反正我们也没收钱。 哎，祝您周一早上好嘞。 对，今天是不是立秋了？ 是的，立秋，今天下午3:39:58开始立秋。 哇，这么准， 对，非常精准。 所以让我们赶紧把握最后的夏天的这几个小时 啊， 下午的3:59，在此之前大概还有6小时。 是的， 那我们也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啊，老话常说是春耕夏忙秋收冬藏， 对的。 进入到秋天以后呢，我们就要开始注意休养生息了。 啊，是的， 是的。 秋天啊，是个休息，是不是？秋休， 就是要收敛的过程。 明白，明白。 嗯， 要开始憋大招了。 对，就是开始为冬天，就是你知道，也有一句话说，那个春困秋乏夏打盹儿， 睡 不 醒 冬 三 月，反正一年都在犯困。 对，一年四季都得睡才行。 对，但其实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也真的是跟这个身体状况、跟健康问题息息相关。嗯，因为最近呢我们看到了一条信息，这条讯息呢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的骇人听闻，就是有一个准新娘，哎呀 呀， 她是呢就是准备结婚了，然后在刚刚拍完这个婚纱照的时候， 嗯， 还没有开始婚礼的时候， 嗯， 完了就在某一个加班的夜晚 啊， 猝死了 啊。 就是在过去的这一年中，有没有发现好像突然一下这样的新闻有变多起来？ 嗯，首先一个是因为互联网的时代信息热太及时了，嗯， 就是马上 一瞬间就可以火遍整个，就刷爆整个网络，所以说， 而且呢这样的讯息也比较容易引经据典， 对的对的对的，就是比较容易吸引到大家的注意力， 是的 啊，就是你好像觉得这样的资讯变多了，但是其 实 可能 实际上始终那个概率好像就是在的， 对，可能并没有像你想象的那么多，因为就是有一些这个新闻上的渲染嘛， 嗯， 但是不管怎么样，随着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和工作节奏变大， 嗯， 这样的事件应该是概率有小幅提升的，我觉得 是的， 嗯，至少我是有听说过， 对， 那么一两起， 是的， 嗯， 包括在网络上的讯息也好，包括身边的一些，甚至身边朋友的朋友啊，好像都有过这样的问题， 嗯， 那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呢，虽然那个小概率的事件呢始终在那儿摆着，好像那个数字上浮或者下错，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它跟你没有关系， 嗯， 不是说让你关注与否，而是要让你看看自身， 是的， 就是有没有可能 或者说有没有一些讯号再告诉你、嗯、你的身体其实也已经有了小小的问题。 可能是，我觉得咱们也需要注意，你好像还好，因为你是特别特别爱健身的人。 对，我跟你说，我今天还专门有准备说，哎，我今天上一次节目的时候要跟大家讲说 健身房云浩老师是不是 每一次要在节目里面准备一些小的一些在办公室里面能够实操的一些运动的项目告诉大家、 嗯、哎，特别棒。 对、嗯、然后呢就是今天也准备了，但稍后给大家来进行、嗯、那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说的这个啊，其实也想分析一下为什么说这个现在哈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这个突然发生的这种意外的状况，哎，普遍哈让我们一看到都是英年早逝，哎呀这个年纪啊好轻啊， 嗯， 完了觉得说这个好像距离我们越来越近的感觉。我说的这个近啊、嗯、是个年龄段，以前都觉得说哎呦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六七十岁这个好像是自然规律哈，但是二十多岁不太应该吧，毕竟二十多岁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还应该是喝酒 K 歌蹦迪，还应该是跟朋友撒。 看你二十几。 我今年 二十多岁，这个概念太宽泛了。 家人， 你在23、22或者24岁之内，一般情况下可能还在学校读书或者是读研究，可能就没有这么多的问题。 对， 但是你一旦 过了24、25， 离开了这个校园，进入社会，进入工作岗位，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其实还好， 就是那会儿还是动力充沛的感觉。 对的，对的， 一腔鸡血。 嗯， 然后呢 再过个两三年，比如说像我这个时候、嗯、我今年27岁嘛，然后是、嗯、我是90年出生的，然后14年毕业开始工作3年了、 哎、同岁也好巧哦， 你90年的是不是？ 对对对、 嗯、 对， 能看出两个主播有多么不熟吗，亲爱的朋友？有多么不熟。但对我现在来说就是属于特别特别想努力工作的那个阶段。 嗯， 就是觉得我既然已经读了这么多年书，然后开始工作了， 嗯， 然后刚刚开始毕业工作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个紧迫感， 嗯， 啊就觉得我好像还那个状态没有调整过来、 嗯、 慢慢的开始过了一两年、 嗯、 才开始觉得我觉得我要实现一些目标，实现一些人生价值，我要开始奋斗。 嗯， 就奋斗这个概念在的时候就好像就会特别特别努力的工作。 是 的，有的时候我真的也会很累，就是那种我觉得能那种就是能立马躺下睡着那种情况。包括前两天有一回我还因为回家的时候可能晚上10点多特别特别困， 嗯 啊，我就想着那还是没有卸妆，没有刷牙洗脸 啊，我就想着我先眯个半小时一小时， 结果一觉眯到第二天早上 就是我根本没听见闹钟响。嗯，我就觉得我可能就真的是太累了那个时候。 但我觉得你这样能睡着还是好事儿、嗯、 我能睡着，我能睡着， 就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他睡不着， 嗯， 就他身体非常疲累，但他大脑皮层还非常兴奋、 嗯、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说啊，就是现在身边真的是有很多人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什么年龄阶段呢，就是连吃大排档喝啤酒都想往里面丢俩枸杞的那个阶段。你知道吗？就是我们 太逗了吧， 真的、啊、就是， 哎，这样太好笑了，会上火哎。 不会了，就是生冷寒凉一切禁忌。 讲真的，你有吃过新鲜枸杞吗？ 我吃过，哎，我还真吃过。上个月 你为什么会吃过啊？ 上个月我刚从青海回来，自驾回来的时候、 啊、青海回来， 然后青海那边的藏民伯伯给了我两大包枸杞、 嗯、 一大包是黑枸杞，那个是风干的，就是黑枸杞干、 嗯、 另外一大包是那个鲜的红枸杞，长得像圣女果一样， 一大包是不是？ 对，一大包像 小番茄。一大包是不是？ 是的。 黑枸杞是可以保存的，对不对？ 黑枸杞可以保存。 嗯， 就是 一大包是不是？ 嗯 一大包哈。 好了，你要了，我知道了。 嗯，一大包都不想着给我们分点吗？ 哎，你要主动提，你没有听过一句话叫 “ 一不叩门”吗？ 你听听， 就是、你没有需要，我不会主动的。 你听听我是怎么说话的、 嗯？ 你看看我，前段时间是吃了一个枸杞，是我的朋友给的我，我当时特别特别想跟我的朋友分享一下，但是呢，首先呢，他只给了我一小盒，其次就是鲜枸杞很难保存，所以以后 我 就非得没有办法跟你分享了。 我跟你说，鲜枸杞那个鲜枸杞，我可能吃了1/3都不到，它就坏掉了。 是的， 因为真的放不住、嗯。 对，但是大家有吃过这个新鲜的枸杞吗？就是没有经过风干的，然后。不太能保存，可能2-3天就会坏掉的，有点点像什么呢？ 小番茄，就那个圣女果。 比番茄小太多了。 哎，我的那包很大哎。 有多大呀？ 就是这么大。 那是枸杞吗？ 是的。 我的天哪 ！Absolutely， 枸杞。 啊、，OK 是吗 ？OK，fun，、okay, 真的是 OK。 嗯，其实我吃那个枸杞可能会比。 产地不同吧，我吃的是产自于宁夏的那个新鲜枸杞，前两天、 很知名啊，宁夏的枸杞很 知名。对对对对对，那个新鲜枸杞可能就没有那么大，大概是有小拇手指头的三分之二、 长条的那种是吧？ 啊，对对对， 椭圆的， 上面这个关节，上面这个关节，然后大概有三分之二的那么宽、有点那个大小的感觉，然后也是有点两头尖的那个形状，很像一个什么沙梭，对对，梭子这种感觉但是真的很好吃， 对不对？其实如果 鲜枸杞太好吃了， 太难保存了， 太好吃了。 好了，如果下一次我再有机会去新海，我应该经常去嘛。我尽量就是回来比较快的时候，趁它还好着，没有烂掉的时候，跟你们分享。 好的，好的，好的。 好 哎， 然后呢，我们 怎么说到这儿？就咱都是老年人了，是不是？恨不得喝个啤酒，烤个猪耳朵，往里扔俩枸杞。 对，这就我现在常态。我经常跟他们说，你知道我有一次去吃火锅的时候，就是大家不是吃火锅喜欢喝啤酒吗？ 是的。 然后呢，点那个啤酒上来以后，特别把。拔人就是很冰的那个啤酒， 拔人 对，就拔凉拔凉的那个啤酒，然后我就默默的把那个啤酒挪了挪，靠近了那个火锅边儿 啊。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是的，我知道，你要让它变暖。 我让那个啤酒暖起来， 然后就嘣。 没有没有没有，不会，那个温差不至于这么大。 嗯，哎，有人点歌哎，朱古力都说云浩唱歌吧。 就歌名都没有，就是要听歌的嘛。 啊，就是要听歌。 我也有考虑，我们就是之后在我们两个半点的这个时段当中，加多一些音乐的这个频率，可以让我们稍事就是头脑也会有一个缓和，也可以看一下，认真看一下。有时候你知道，我们俩聊一嗨以后，大家丢色过去以后根本都看不到。 哎，有啤酒歌吗？什么 Happy Happy Now 一起 Happy 有这个啤酒歌这种歌吗？ 啤酒歌我不知道，我知道那个谁胡。君和黄渤唱过一首那个好像喝酒的歌还是什么的，但我不会唱。 什么歌啊？哎，关于喝酒的歌，你能想起什么呀？ 鸿雁。对，我刚刚正在说。 我累死了，我这个调儿记 得。酒和歌。 哇。 在斟满。今夜不醉不还。 哎，是胡思龙老师的歌吗？ 胡思龙， 哎，我要问他要不要来直播间做做客，我要请胡思龙来玩儿。大家喜欢胡思龙吗？ 你要把 他请来， 就你要把他请来，我真包你未来，就是未来五期节目的主题。 幼稚啊，咱俩还能做五期？ 能。 然后开玩笑的，我觉得哎，可以请胡思龙老师来聊一个唱酒的就。歌酒， 或者 很棒， 聊聊酒文化的也可以，因为他是某人的代表嘛。 这怎么聊到酒文化的？就两个酒鬼。这个时段跟大家聊的其实就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一线城市年轻的奋斗者， 对， 有的时候衍生疲累感的问题。我希望大家可以稍稍的注意这种疲惫感，包括一种焦虑感。 是的， 然后我们一起来调整一下这种状态，好好的工作，好好在这个周一开始一周的工作。 是的， 刚才聊到的是，你觉得咱们都老了，是不是？ 对，我们首先呢，这个范围状况是，大家现在都喜欢喊自己，哎呀，老了，老了，累了，累了。你知道昨天的时候，我跟朋友去那个、那个地方，说起来叫白河湾，我现在记得了。很多人在下面问我说：“你去哪儿？”然后我说：“白洋淀。”我所以想说，哦，不是，我说白洋园，我说不对，好像两个字都有问题。去查了一下，好，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昨天在漂流，漂了10公里。你知道在漂流的过程当中，因为那个京郊的那个水流肯定不会太急的，也是需要滑 的，对 的， 对的，对的。 然后我就左一下呀，右一下， 什么漂流都特别的，就根本漂不起来。 就我真的是在划船， 然后动不动还能卡在那个礁石上面。 对，我还需要下个水把自己推开那种。就是反正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就一直在滑。中途呢，我还得顾着拿水舀子去打水仗。 是的。 然后呢，好，重点来了，我们有4艘船，8个朋友一起出行的，其中有一艘船上年龄大家都相仿，你知道吗？居然有一艘船远远的落后在我们后面。后来我们才发现，就是为什么这艘船滑得这么的慢，就这艘这个小皮艇。然后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啊，就是已经在那个皮艇上啊，就是在我们打水仗的过程当中哦。睡着在皮艇上 啊！我的天哪， 就是 心疼死了。 就是可能正是滑到一半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就是累的体力不支， 好心疼啊，真的很心。 然后你知道，有的时候就像做有氧运动，做到一半的时候，你突然会觉得哦，自己好困，然后你往椅子上一坐，你可能瞬间 非常心疼， 就能眯过去。 对的，对的， 就是那个感觉，他就瞬间就在皮艇上睡着了。 其实就好像这是跟大家的那个工作的时间过长有一些关系，包括我们看到了一些图片呢，比如说在地铁上面，其实老年人还好，精神矍铄的坐着， 对，你们看过， 身边年轻人永远在补觉， 对，身边那个年轻人那张图片我们在网上看到过，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了。 好的，我看到喜羊羊说这个，50岁了呢，哎，对，这张图片，你看到在地铁上面坐着，有一个阿姨，哎，特别精神，坐在那儿，身边的一个长发的年轻小姑娘，看着约摸20岁出头的样子，然后就歪着头，一边在那个狂睡， 是的，而且还看到过更心酸的一幅，就是有一个男孩。应该不是在国内了，好像是在日本的一个男孩在地铁上，就是哎，可能也是在国内，不知道哈，反正就是吃着面包边吃边哭，的一个动图。 是的，哎，像这样的数据，其实我想跟大家快速的分享一下，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太吓人了，就的确对我来说有点耸人听闻。但是有些客观的数据，我想分享给大家，给大家敲敲警钟，提个醒。 来， 比如说这个，工作时间的问题，有一个调查数据，美国、英国和中国的年轻人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都超过40个小时，大部分人达到47个小时，你算一下，如果你这个工作时间是按5天时间来算的话，47个小时是相当于8个多小时，这其实来说，的确算是一个比较多的工作时间的状态，如果比如说跟欧洲相比等等等等，算是非常多了，对不 对？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10几个小时，还有10几个小时跟工作相关的一些什么社交啊，还有回复啊等等， 是， 其实都算是泛工作的范畴， 还没算上加班呢。 哎，对，哪有时间去就是谈恋爱呀，啊，就怎么好像每天都在网上聊得特别嗨， 超过3站地铁都算异地恋。 就这么异地吗？3站地铁都算是不是啊？ 对，当然一个生活常态的一个形容，夸大化的形容。 这是一个工作时间的问题哈。再包括刚才我看到了喜羊羊说50岁还是年轻人，的确现在就是中国人这个普遍会有一个早熟晚衰的这样一个现象。 对，早熟晚衰是我们记得好像之前节目有提过，对不对？这4个字，你会发现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啊，就小朋友其实长大，然后呢，就是老年人呢，或者说中年人呢，或者说一些青壮年人呢，也在努力的想让自己维持年轻状态。我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就是如果你去健身房或者一些运动场合，以往就是可能过去一些年的时候都是20岁左右的人， 是的， 但现在你会看到一些初中生，就是在里面就已经开始健身啊，或者运动啊，就是一些专业的运动场所。 初中生会不会太早啊？ 哎，真的，我跟你说，我当时 初中生太早了， 那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就是生不逢时的感觉，就是我那个生不逢时来自于哪里，我会觉得说我真的起步太晚 啊， 就是如果有他们现在这个意识，比如他们的假期，那时候我们的假期就是躺在家里面吹空调吃西瓜或者看动画片，类似于这些，他们现在就已经假期的时候就会报那种短训班或者说体训班，然后给自己增强体质，或者说学一个什么身体技能，让自己身体上有一个新的敬意，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 特别好，特别好。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大家呢有被我们说出了这个想要运动的心情的话，今天呢抓紧时间去运动一下。如果你本来就已经办了健身房的卡，只是根本就不去的话，今天约一下去一下好不好？然后如果是平时不习惯到健身房运动的话，也可以，今天天气还不错，我早上出来的时候能见度很好， 出去蹬蹬单车， 对，出去蹬蹬单车，或者是在小区里面，或者在家这个附近这个公园找个地儿跑跑步， 反正就是走着比停着强， 是的， 站着比坐着强， 坐着比躺着强，躺着比趴着强，按照自己的等级换一个姿势， 好， 来吧，继续看一下这个年轻人工作的问题啊，其实是因为现在咱们的确是有这种迫切的想要实现自己的一些需求的理想 人生价值 需求，比如说一书老师，他的笔下有个女主角叫做喜宝，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那就是我需要很多很多的爱，如果没有，那就很多很多的钱， 对不对？ 是的，其实这句话还有下半句，如果都没有，有健康也是好的，的确是，就是看过喜宝的人可能会对商界精英这样的这个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不管怎么样提到这个作品是想告诉大家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听起来还蛮吓人的数据， 好， 我觉得这个数据是客观说明的， 这个叫恐吓数据又来了， 也不算恐吓吧，中国每年死于心脏性猝死的人数接近55万，平均每天有上千人因为各种原因猝死，比如说加班熬夜，从疲劳到癌症只需要4步， 对，这四个步骤请听清楚，这是我们下半时段要 不要按这个步骤走， 对，你千万别按这个步骤走哈，来， 轻度疲劳，轻度疲劳，深度疲劳，脏器变异诱发癌变， 其实基本上来说，就是你长时间的作息紊乱导致身体功能异常是癌症的最大诱因。 是的， 请大家如果工作忙的话，我特别特别的支持，我特别特别支持工作忙。 对， 我就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美国作家，我已经想不起来那个作家叫什么，但他说过一句话叫我还是相信辛苦的价值，越辛苦越好。在我的概念里面，年轻就是要辛苦，年轻就是要吃得苦中苦，年轻就是要努力工作，但是一定要在努力的工作的这个基础上面调整好自己的生活作息，尽量的去做一个健康的勤奋者。 就是比如哈，在珊珊的这个意见之下，大家既然已经这么忙了，就别再亏待自己了。 对， 在吃的上或者在睡的上，能不能说尽量把这个质量调高一点，比如说吃的时候不要去吃那个特别脏的，或者说特别简单的，或者说特别粗暴的一些垃圾食品。那个吃饭的点不要说，哎，我反正我吃也要花那么15分钟20分钟，你就正点吃，别说我忙着先把手头这点事儿忙完了以后我再去吃。 主要是要吃的健康一些。 是的， 对。我觉得就是你要想好人生阶段的主要目标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从25岁到35岁这10年，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奋斗，对不对啊？就大家有这个奋斗目标的，可以我们来找一下这个共鸣哈。既然你想奋斗的话，就一定要为这个奋斗创造好足够好的条件，而不会留下特别多的后果。 老话常说，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如果你这个本钱就已经透支完毕的话，那你还奔个什么劲儿呢？ 我打算从今天开始12点之前睡觉了。 那你这个真的是不太可能。 我现在都提前到12点半了。 现在提前到12点半。 对的，对的。我以前都2点睡嘛。 你知道我身边就是。 然后6点起。 2点睡，6点起， 很困。 你也真是 脸，我中午会补觉，但是后来发现这样真的太困了，很不舒服，然后我就开始 慢慢。那你能有现在这个精神头，真的是属于 对对 赚的了。 我天生需要的睡眠时间会比较少，我可能6个小时足够了。 没有人天生需要的时间短， 就是有人天生需要的时间短， 只是还没有表现出来。 哼，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有可能你会有一天发现，不是说要生病或者怎样 啊，但是我会比如说一周找个周六或周日补一天觉。 好，我要跟大家讲哈，站在健康的， 我很爱这样的补觉。 站在健康的角度来讲，就是补觉这件事儿，就是说晚上不睡，白天拉长时间来睡这件事儿，包括周一到周五不睡，周六周日好好睡这件事儿，是不科学的。 不行吗？ 是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 因为你的身体不是银行，你不能想说，哎呦，我反正存进去那么多时间，我哪天出来取都没问题。它是需要每天均量均时来进行的。 但是你知道睡懒觉，包括就是那种随便睡，给我有另外一种心理上的快感， 就是舒坦。 舒坦，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觉得人还是要这样释放一下自己的惰性，要不然谁能保持一个永动机一直往前走啊？ 是啊，重点就是在于你平常太永动了嘛，每天2点睡6点起。 我其实也没有那么拼，其实我也没有那么，我2点睡有时候就只是拖延症而已，刷微博刷的。 我们的制片人大人，我们的老板大人们，请此刻听一下珊珊在这期节目当中对于自己职场规划的一个表白。 但是我工作的时候我还是非常努力工作的呀。 是的， 对不对？领导是不是听着啦？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上半时段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愿意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共同来消除工作当中遇到的疲惫感和焦虑感，然后以一个健康的姿态去迎接每一天的工作，实现自己的理想。那在接下来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聊如何消除你工作当中的疲惫感，去证明到底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疲惫感还有焦虑感，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那么一会儿回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放首歌给大家。 你要不要先唱两句啊？ 好， 刚才都有人点歌了，你先唱两句吧。 你看我们真的是只有半点休息的时候才能看到大家留言。 你每次都要给大家准备5首歌。 你想听什么？ 来吧，我想听跟健康有关的歌曲。 我爱洗澡皮肤好好，哒哒哒哒哒哒啦， 也开始哒哒哒哒，是不是？ 真是， 那是爱洗澡又不是爱运动。 应该是那个 健康歌。 现在不流行，只跟你说，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你看，真是。 对吧，很低，是不是？ 这首歌给你快乐， 你有没有爱上我？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TFBOY 的粉丝们 ，TFBOYS 可以

我是一直都很爱惜自己身体，每周坚持运动并且保持活力充沛的云浩。 哎， 那么我们这里的节目呢，除了通过我们的 FM982 或者我们的 AM927 可以听到之外， 嗯， 还可以看到我们在节目直播间当中的实时画面，那么就是通过我们的手机下载花椒直播客户端，搜索活力982或者添加公众账号982活力工厂。 是的，982魔力工厂， 魔力工厂，对不起， 魔力的工厂， 我一定要把这个字，哎，我一定要把那个字改过来。 因为你是一个特别有活力的人嘛，我们这个时段呢跟大家讲的是如何去消除工作当中的疲累。然后再次我要问一下大家了，在直播间里现在听我们直播的朋友，如果你方便的话，能不能告诉我哪些是第一次听还没有点击关注的朋友？ 你要神神 神神神神神一起来好不好？ 是的。 嗯，刚才我不是说了，我有时候会放松，会选一个周末，比如说周六或周日， 嗯， 睡一整天嘛。 嗯哼。 但是慢慢的我就发现，其实我只是满足这种心理上的快感，我种睡一整天的感觉，其实一点儿都不消乏。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睡一整天，嗯，尤其白天睡觉在床上缠绵睡榻，起来以后 其实很累， 特别累， 特别特别累， 头晕目眩，身上酸软无力。 是的。为什么呢？我去看了一下这个科学的解释啊，为什么总是出现这种紧绷感呢？ 就疲累感是如何来的呢？ 对，比如说其实我们的肌肉分为两种肌肉，一种叫做随意肌，一种叫做不随意肌。 这个对你来说是不是太难了？ 太难了。你是不是特别懂？你直接跟大家科普一下，我觉得这样会说的更加明白一些。 就是我们这样讲哈，就是紧绷感的出现是因为我们过度的消耗了能量，就是这是西医的角度。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的气弱，就是你过度的透支。 气弱这两个字出来，就是突然就感觉你这个中西合璧的特别厉害。 我这样跟你讲哈，你可以把我们的肌肉呢想象成，大肌群和小肌群，或者说想象到常用肌群和非常用肌群。我们非常用肌群呢，反而是那些我们平常在健身房经常会练到的那些大肌肉块，比如说什么三头啊、二头啊、背、胸肩啊，但实际上那些你用不到的，比如说你的颈部、你 的 肩部、你的腰部，还有你的胯、你的臀， 是的， 这些地方你保持一个常态不动的时候，其实他们一直在发力，就是那种你把自己马平在床上以后，觉得最舒服、最放松的那些地方，其实是平常最累的地方 啊。其实就比如说那些就是相当于不随意肌这个概念，对不对？你平时察觉不到的， 是的。 我看到他们打了一个比方，说当你兴奋的投入工作的时候，心脏的不随意肌会发生改变，以加快心跳。 那里的我就更不用说了，因为那里呢，你根本看不到你的肠道、你的心脏，尤其心脏，它都是有肉构成的嘛，都是有肌肉构成的，它都是要不断在活动的，包括你的肺部，这些你看不到的，其实它24小时都不带停歇 的。是的，包括你的情绪，其实也会消耗你的肌肉，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坐在椅子上面一动不动，一天下来就觉得哦，精疲力竭。 是的，所以我们跟大家讲说，真的不是说说而已哈，就是一定一定啊，你至少做40分钟到1个小时之间，这是最低下限了。 嗯， 活动一下自己的肩颈，站起来放松一下。 对的， 嗯， 然后这是长期紧绷的一个状态。就为什么会有紧绷感呢？是因为我们其实忽略了一些我们不能控制的、无法感知的肌肉。 比如说，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肌肉，还有一种呢，就是现在的我们讲说现在这个原因的这个产生啊，就是长期紧绷的这个状态的产生，也是因为说几点啊，比如说公司在的这个企业文化就鼓励大家来 好好工作， 对，好好工作，而且并不止好好工作，还要长时间持续性的高强度的来投入精神。 嗯， 就是你最好就是连卫生间都不要去， 嗯， 恨不得去卫生间都有一摄像头看你在卫生间里面有没有坐太长时间，就开个玩笑哈。然后呢，这是第一种情况。然后一种就是糟糕的时间管理也会让我们陷入持续紧绷的这个状态。比如说有的人是拖延症了，就有的人是拖延的这个状态，比如他非要把这个事情拖到最后那个，这个 deadline 快到了的时候才做它，或者说效率比较低的这个情况。还有一种说，总想看到事情做完我在休息的人，他也容易长期的处于紧绷。 对， 珊珊可能有时候就属于这样。我猜测， 可能会， 对不对？ 这是为什么大家会处于长期紧绷的这个概念？ 还是一点了， 对的， 自己做完再说。 再包括，其实比如说这个高敏感的人士也比较容易长期紧绷。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挺想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一种觉得好像处于紧绷状态的这样一种感觉呢？ 或者是有的时候觉得即使放在家里休息了很久，也就是休息不过来，觉得十分的疲惫， 或者躺到床上了以后明明想睡觉，可是脑子里面就在不停的运转今天白天工作里面的事情，然后包括自己投入了精力努力去思考的一些事儿，然后你脑子根本没有停下来，那种状态也算是你依然大脑皮层处于兴奋，依然精神状态处于持续紧绷。 哎，对，哎，咱们来对比一下好不好？刚才已经说了半天紧绷的状态了，因为紧绷其实是一个不是特别特别舒服的状态。 是。 那到底放松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放松呢？大家可能会觉得，比如说我躺在床上一整天不用动，或者是躺在沙发上面看个电影，或者是去唱个歌跟朋友说个话，都是放松。其实放松具体的定义呢，应该是既不激动，也没有不安的状态。放松状态之下呢，人们是处于一种低紧张水平的，没有愤怒，没有恐惧，没有焦虑造成的这个唤起。这是心理学当中的概念，叫做唤起。 生理上呢？ 哎、对， 生理上也有一系列的这个数据， 哎、是的， 比如说心率减缓，呼吸减缓，血压降低，骨骼肌呢紧张减少，新陈代谢速率降低，分析性思考降低，就是大脑不怎么运动了。 对，这是真正的放松的定义啊。但你如果说这叫放松，好像大家觉得还挺抽象的。这到底叫什么放松啊？我们举几个反面教材吧。 好， 比如说大家觉得，哎，你觉得唱歌算是放松吗？对你来说 超级不算。 为什么？ 因为 你唱歌很累吗？ 对，不是我唱歌很累，是我唱歌会很拼。我跟大家讲说为什么不算哈，就是普遍意义上来讲不算的原因，是因为唱歌的这个环境首先很吵 啊。是，对， 声音无论是悦耳的唱的好听的还是不好听的，它都算是超高分贝的这个外来介质，然后进入到你身体里的时候，你其实你的耳朵你的听觉系统一直在高速运转。 对， 这个时候即便你说有些人在 KTV 里面现代哈，说一过11点12点以后能睡得着，那会儿你一定是浅度睡眠，并且 是的 大脑非常兴奋。然后呢，我们说唱歌不属于放松，包括还有一些朋友说，去蹦迪去跳个舞，哇，运动一下以后感觉好嗨啊。 这些娱乐的方式其实都不算放松， 都不算， 因为娱乐其实它是会消耗你的能量的。比如说你不管是唱歌还是跳舞， 是 你是比如看电影或者是在刷社交网络的时候， 对的，刷手机。 哎、对， 有些朋友觉得说，哎，我躲在休息间，我躲在吸烟室，我抽根烟然后刷个手机、连这个都不算放松。 不算，就是你依然是在特别兴奋的等待，就是抓取 信息 的。 是的、 而且不断对信息进行分析，这些分析不是你主观能控制的，这是你的身体的一种自然的反应，在抓取信息，在分析信息， 没错。 所以说有的人在就是娱乐结束之后往往会感到比较疲劳。 哎、然后第二条呢，这个 第二条之前我觉得我们应该进行一些娱乐活动。 哦，比如说 来被驯服的象。 我的妈， 因为我忘了吗？ 你还记得？ 当然， 就是他上一回合是这样的，就是上一回合呢、 上一回合 结束的时候呢，珊珊放了一首歌，然后让我跟着伴奏唱，结果一开了以后我懵。 蔡健雅版本， 蔡健雅版本懵， 太难唱了，是不是？ 嗨，其实还好了。 有没有？哇哇哇哇哇哇！你要唱蔡健雅的 key 吗？ 对啊。 蔡健雅的 key 吗？好嘞， 要 不要伴奏一起？ 可以啊，真的可以。 认真的吗？ 认真的吗 ？好嘞。 知道我在 KTV 有多拼了。 我觉得你太拼了，我觉得对你来说 K 歌绝对真的就不算 放松。 放松。来，亲爱的朋友们，现在云浩能送大家一首《被驯服的象》，而且是蔡健雅版本的 key。然后从现在开始，慢慢的听一下伴奏，让云浩同学开一下嗓，准备一下，好不好？ Yeah。 到底要笑得多虚伪，才能够融入这世界？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贴张一样的假面，想不起我在做什么，想不起我在想什么，想不起灵魂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 哇，还不错哦。 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上征途。 好听哎、 是不是就是 原 key？ 很好听。 就跟你说，蔡健雅所有歌我唱的都是原 key。 蔡健雅还有什么歌啊？ 就 失语是什么？ 失语者就是 失语者， 失去话语，就类似，反正他 哎，来再来，这很好听。 别找我麻烦啊什么的那些。 来吧，失语者。 我没有歌词了， 自己搜着、哎，现在开始搜啊！别找我麻烦，我觉得这首歌大家会更加熟悉，对不对？ 啊，那我就唱别找我麻烦、嗯。 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时段是想告诉大家，到底什么叫做放松状态 呢？就我刚刚那个状态，就是极不放松的反例、 哎。对的，极不放松。 哎，我真的要唱吗？ 不要误以为娱乐是放松，好不好？娱乐不是。失语者或者是别找我麻烦，随便来几句吧。嗯，简单来几句，好不好？嗯，什么呢？ 是故意的吗？是我的嘴碎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失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我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我、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我、哦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 别找我麻烦。咚咚咚咚咚咚，是不是？嗯，谢谢袁太阳，你唱的歌送了好多冰激凌， 谢谢。 这也是我们希望早上。虽然说云浩现在是极为不放松的状态，因为刚才告诉大家了， 唱到第二首就已经比较放松。 那再来第三首，我们 不要了。 不管怎么样，希望云浩的歌声可以给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一点放松 的 感觉。是的，是放松的理由。嗯， 好了。 继续说回这个紧绷感和放松感的事情， 嗯， 已经聊了第一个误区， 对， 就是娱乐是不等于放松的。 是的，第二个误区呢，我必须要告诉大家，虽然我经常提倡各位好朋友运动，运动一定要动起来，但是呢，以为运动就等于放松呢，其实对于某些特定的人群来说不是这样的。 对的， 好，我们来界定一个范围概念好了，比如说我们俩现在 啊 六点钟下班了 啊， 六点半去吃晚饭了 啊， 吃完晚饭歇一个小时，再去运动个一个小时，嗯、或者说45分钟，这就是合适。是的， 合适， 但一定是在10点钟以前。 哦、 可如果我今天已经加班到了8点多、 嗯， 我硬撑着，我还要去运动个一个半小时， 嗯、 还是大分量、大器械， 嗯、不可以， 或者说长跑、慢跑，跑步机上挥汗如雨了一个小时， 啊、 嗯，这个就叫消耗。 啊、嗯，再比如说，就是你说的这个是运动的时间的问题， 对，先提醒大家时间， 对 第二提醒大家、 不要太晚， 对， 包括你自己的身体状态和那天的工作强度，导致你的身体状态影响了你今天可以接受多大强度的运动。 对，一是时间不要太晚，二是强度，就是如果你晚上没有时间的话，我建议大家在午休一般会有一个半小时嘛， 对的， 半小时用来吃饭，半小时用来休息，半小时稍微运动一下是可以的、 啊，可以吗？半小时运动就够吗？ 足够。因为我 半小时运动，哎， 你知道20分钟以上有氧运动就已经算持续起来了。 大家不说半小时吗？ 20分钟， 20分钟就够了吗？ 你的频率，你的运动频率在有氧范围的这个运动当中， 所以 就已经开始能量消耗。 5分钟准备运动，20分钟有氧运动，5分钟拉伸放松， 足够了 ，OK 吗？ 足够了。 好的，好的。 对于一个不需要说参加健美比赛，或者说平常只要保持自己身体状态良好的人来说， 嗯， 够的。 那请问，比如说我平时在办公室，哎，我又不在健身房， 嗯， 也可能办公室附近并没有健身房， 嗯， 或者是中午的时间我要半小时吃饭，半小时午休，还要半小时运动，时间非常非常紧凑，根本没有那个通勤时间去健身房， 所以你就在办公室里面完成。所以我今天推荐了一个东西给大家。 哇，好嘞， 来这个东西呢，哑铃在办公室里面，我觉得有 一些，对，这是一个弹力带，对不对？ 弹力带有一些公司是有放哑铃在办公区的。 你给我那头， 这是质量非常好的弹力带， 是吧？ 你要小心、 你先，你往那儿，你拉到中间，好不好？我现在和云浩一人拿起了一头弹力带。 你是要松手然后弹我，对不对？ 可以吗？ 不可以啊！ 让我弹一下，快点，快点，让我弹一下，让我弹一下啊！来，一二，我现在把弹力带拉到了最大，然后我要松手了，我真的要松手了，亲爱的朋友们，我松不松手？你们说我要松手了，3、2、1。 这个坏人， 没有弹到你啦！ 我 心里还是有我 还 是有会，对不对？我还是爱惜搭档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我是推荐给大家，办公室里面可以备一条。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因为我们经常说那个健身操啊，或者说有一些活动操、办公室操啊，都是让你活动肩颈，对不对？ 啊，是的。 左摇脖子，右摇脖子，然后拉一拉胳膊。 对。 但是这个拉伸呢，在有一些已经肌肉僵化的，或者说长期反工作人来说，他是做不到位的。 啊，是吧？ 所以就需要借助一些外力。 嗯。 如果没有这个弹力带呢，我可以帮珊珊，珊珊可以帮我。但如果有弹力带呢，我就可以自给自足。比如说，那大家可能画面前的人可以看得到，但是广播频率的人就听不到了。 不能看到了。 可以我们尽量的跟大家描述一下，如果大家这个听的觉得不过瘾，非想看一下，我可以去看回播了。 OK， 来，这个动作是这样的，像这样的一根弹力带呢，网上哪里都有的卖，然后买质量好的，不要买那种一扯就断了。 多少钱大概是质量好的呢？我在网上买东西都是以钱来评判的，虽然说，但的确这个就特别好用，基本上是可以。 好的可以贵到300多，我这根 哇这么贵。 对，好的可以贵到300多，但是网上最便宜的20-30的不要买哈， 啊， 那个， 不要买。好，这个是多少钱呢？ 这个是200多一点点， 大概200左右。 对 对， 就 OK 了。 我就不用买到最好的， 对，不用买到最好，因为大家用不到那么大的一个分量。 嗯嗯。 好，然后看哈，就是把一头，就是这个长度呢，大概就是我们的肩的1.5倍宽，调整到1.5倍宽。你看， 明白 理解吧？ 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好像女孩子的话，这个应该有2倍肩宽嘞，对折。 对，两倍肩宽，你可以这样嘛，你可以把一头绕在手上， 明白明白明白， 另外一头也绕在手上， 明白 明白了哈。 1.5倍宽的肩宽的弹力带， 1.5倍的肩宽，1.5倍肩宽，然后呢，两头抓紧 啊，抓紧， 两头抓紧。哎呦我的天哪，完了呢，放到自己的面前，好，就像这个，就像这样，看得到了哈， 看得到了。 然后呢，从前往后 啊。 拉到我们的后背， 就是，本来是他把这个弹力带拉紧，然后两手平端在前面举着这根弹力带，然后慢慢的绕过来，绕到背后去， 绕到了颈后，绕到颈后，继续最大化的去拉扯这个弹力带， 然后把两手伸直， 然后你这个两手呢，然后会做一个扩胸的动作， 明白， 然后往前这样撑，让自己的胸部感受一下它，完了呢，你还可以现在变换角度，比如说刚才是这样的， 这应该能拉到哪，肩胛骨吗？还是 拉到你的 胸部肌肉， 胸部外部，还有你的颈部肩肩部全都是打开和梳妆的状态， 很棒很棒。 这个时候头不应该低下哈，我现在因为要顾着说话，头应该是这样的，看哈，应该是 看到了。现在云浩是在往后拉的时候呢，把头抬起来，大概60度仰望星空。哎，我看见你这样眼睛好漂亮哦，哦，眼睛好大哦，云浩。 谢谢。 然后你还要就是从往左往右的稍微的倾斜一下身体， 是 不是？是 的，因为这个时候呢，是为了拉伸我们下面的这个背部的外侧的这个肌肉， 侧面肌肉。 就是你把这个角度稍微调节一下，就是左侧一下，右侧一下，撑一撑，这个是非常有用的。 我想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 很舒服吗？ 很舒服。 我看一下我的肩宽1.5倍，我这人特别较真哈，我这。 差不多， 肩宽的1.5倍，差不多是不是？ 好嘞， 这样子，好，就是先把它伸直，然后 我觉得你可能得再抓短一点， 我要再抓短一点，是不是？因为我的确有点， 你可以绕在手上，这样结实点 ，OK， 好嘞。 啊，我觉得我们俩太扯了，在直播间做， 没关系，这个我觉得是 这样 OK 吗？ 好， 你觉得 OK？ OK 是不是？ 啊， 然后现在说把两手伸直， 好， 伸直之后 到颈后， 到颈后， 我这打开， 哎呀，哎呀，哎呀。 打开， 打不开， 打 不开。助理都说你是在搓澡吗？不是，我是在做运动，但是我打不开。好，我是不是可以撑大一点？然后打不开耶。 你如果你觉得一根长的，你看， 这两根的压力太大了， 对，两根压力比较大， 就是那个弹力太大了。 单股， 单股，单股，单股，单股，单股，单股， 单股。 搞什么？上来就双股啊，累死了，好烦哦！这哎， 好烦哦， 很好很多，好不好？ 好，有了， 打开，哎，打开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往下， 往 下，往 下， 往下， 啊，然后把两臂伸直，对不对？ 别怕， 两臂伸平吗？ 伸平，伸平， 伸平，好，伸平， 拉伸，脖子往后，好，放松，深呼吸。感受胸部， 放松不了， 感受胸部外扩打开的感觉，然后好调整角度，左侧， 左侧，晃悠晃悠， 右 侧，好蠢呐！ 哎，但是完了以后， 但是很舒服，我已经真的有出汗的感觉， 对不对？ 我就刚才试了一下，然后微微出汗，然后就是包括这个侧面的肌肉都有那个拉伸的感觉，其实蛮舒服的， 非常舒服。而且这个活动呢，对于久坐办公桌的人来说是特别的必要。 你确定这个动作可以不在教练的指导下面自己做，不会产生如果因为动作不规范或不标准而产生一些肌肉损伤吗？ 你知道弹力带还有一个名号叫安全带 啊，很好，是不是？它可以调整， 因为它的这个力道就是过最大也不会多大，因为不会有人把它打成三股，你知道吗？就不会有人非要这样去拉，就是在能拉动的范围之内，我们的肌肉都是。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会有几条弹力带啊？ 用坏为止。 你只有一条吗？ 你说我送你一条，对不对？我可以帮你直接，我可以直接给你送一条了，没关系。下次节目的时候带给你好不好？ 好， 那我们就一人一条。 有没有粉色的？ 有哎， 有短一点的吗？ 都是浅色。 现在，现在， 突然变、变成了那个。 谢谢云浩，云浩是我最喜欢的搭档。 我们不妨直接找那个弹力带厂商来赞助我们的节目。 对，有没有弹力带的厂商可以来？嗯，来吧，这是第二个误区哈，也跟大家提个醒了。哎、嗯，运动其实不等于放松，还要考虑自己当时的这个身体状况以及具体的情况。 哎， 如果大家想要在办公室适度运动，还是个特别建议的方式，去放松。嗯， 放松，适当运动，这个很必要。第三条 是的， 这个误区一定要告诉大家， 对的， 千万别以为和他人聊天就等于放松、 嗯、 这个聊天有两个方式，然后呢其中一个方式更伤的，大家猜是哪个哈？第一个方式是用手机聊天， 是的。 第二个方式是开嘴张嘴、就是动嘴聊天， 是的。 你猜哪个更伤？ 哪个更伤嘛？我觉得动嘴聊天更伤、 嗯、对 啊、真的吗？猜对了吗？ 猜对了。 就我之所以会这样觉得，就是因为我如果面对面跟别人沟通的话、 嗯、 反而会需要更加注意、 嗯、 就是要注意我的语态，注意我是不是用词不当，注意别人的情绪。 你说从思维上来讲， 你的脑子一直在转，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对对。但是我手机聊天会更加放松，更加轻松。 我要告诉你哈，即便你不带脑子跟别人聊天、嗯、这个过程其实也是累的。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说话伤气儿。因为在说话的时候呢、啊、就是你不断的在开合口腔，然后不断在吐气， 真的假的？ 不断在说话。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做播音 人、 做主持人，对，就是这么说的。 我不需要，我很壮啊。 哎，你只是现在还年轻好不好？ 我很壮啊。 对，你生完第一胎试试看。 我的妈呀，好吓。你是妇产科医生吗？ 对，我真是在跟大家讲一个道理哈、嗯、就是平常呢我们话要多听少说，没事的废话不要讲。 这不相信， 真的， 不要闹，不要闹、哎、有很多话多的人身体很壮实而到老了。 我跟你说，先天之本是不一样的，就是从老话的角度、我真是一个老中医，我感觉就从老话角度，有的人比如说有的人、他的这个身体质素在这儿，人家有100、 好好， 这样吧，人家花个20， 这些有点就是形而上的这种玄的中医的这种，大家可能生活当中， 我们换个真切一点的吧。 哎，对，咱们最后的时间其实也不多了，节目就几分钟的时间了，咱们抓紧时间告诉一下大家 应该 怎么样哎，才能在紧绷的生活当中获得真正的放松呢 ？OK， 对不对？ 那我们放松的核心应该到底是如何来获得的呢？好、 嗯， 日常良好的能量管理这是非常必要的。 是的， 能量管理呢，比如说我们给大家举一个小的例子好了，就是我们把这个大能量和小能量区分开来、 嗯、 就是你的大消耗小消耗分开，就是不要把， 其实就是可以列一个单子， 对，就是 是认真的列一个单子， 是的，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事情重头戏放在前面，然后轻松事情放在怎么样、就把这个事情有序的完成。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去列一个活动能量单哈，云浩咱俩也尝试去列一下、嗯、比如说我们写下来，对我们而言哪些活动呢会消耗大量的能量，然后哪些活动耗能较少， 运动健身， 运动健身是不是消耗，我跟我直播比运动健身还要消耗能量吗？ 要唱歌、要动脑又要发声，还得被打， 学动物叫， 不要。 在这种情况下，你列出这个表之后，就可以根据这个表格去选择那些能带给你欢乐而耗能较少的活动。 是的， 可能比如说是看小说啊、发呆啊等等等等。 嗯， 在做这种日常工作规划的时候，也要将这种小能量活动放到日程里面。 然后呢，这个能量呢，就是当完成时需完成，不要把大块能量的时间放在小能量的这个时间范畴内做。 对的， 比如说周末应该休息了，不要把这个工作日的工作拖到周末去做。 哎，对， 除非说有临时的 case， 有额外的这个工作需要做，但是不要拖延， 抓紧时间把周一到周五全都安排好，把工作做得满满的，周末好好放松。 是的、然后呢，第二条，工作间隙的小睡， 对，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是知道的， 可以，非常棒， 对不对？午睡的这个习惯，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点，午睡的这个睡眠姿势问题哈，能睡10分钟、20分钟固然是好的，但不要趴着睡，不要压迫自己的，就是即便要趴着睡， 不要趴着睡，是不是啊？ 不要用自己的手压迫自己的脸，就是因为那个眼压会变高。 对的啊、明白了，好、不要这样睡。 对， 所以 至少有一个垫儿，至少有一个垫儿、 枕头啊， 或者说如果你的椅子是可以放倒，那更好。 不要压到眼睛， 对， 主要是 眼压容易增大，然后视力会变更差。 不管怎么样呢，大家如果真的觉得疲累的话，是非常建议大家在工作期间进行小睡的，并不见得是午睡，因为是有相关的研究去表明的，比如说15到30分钟的小睡呢，是可以有效的提升记忆力的，并且能够清空大脑。 第三条。 第三条呢，就是买一个自然风景的海报相册放在手边 啊。 这个呢，多少有一点这个望梅止渴的意思啊，因为自然研究表科学研究表明，告诉我们说自然风光呢，有助于我们从视觉上消除一些疲劳感，精神上能够得到适当的放松。 嗯， 所以即便现在你不买相册，你偶尔看一看这个朋友圈里面自己旅行出去的照片和视频， 对 的，也是有帮助的。 嗯，第四条，社交放松。到底怎么样放松呢？社交放松哈，虽然不是所有的社交都能够让你放松了，但是呢，是需要你选择放松的对象的，比如说找自己特别信任的、特别熟悉的朋友聚在一起，有的时候不必一直聊天，就哪怕就是待着、放松、倾听，然后您得到一种释放的感觉。 好，那么最后一条呢，是快速渐进性的肌肉性放松。这个呢，我觉得稍微有点难度，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可能你自己平常没健身，你找不到自己的肌肉在哪儿。他的意思是说哈，让你把自己这个肌肉啊处于紧绷，比如说看学我现在挤胸然后二头，然后坚持个5到10秒钟， 是吗？ 然后呢再把它舒展开，然后感受那个血液加速回流的那个过程，这种让你的僵硬的肌肉得到一个 释放是不是 和缓解，让自己的那个血液呢增大那个带氧量，然后这个呢也是一种循序渐进型的一个快速放松法。 不管怎么样呢，跟大家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法，希望大家在疲累的工作当中可以找到休息的方法。 是的， 刚才老大问了说，今天水水呢，水水在头一个小时是在的，然后第二个小时是他的好朋友云浩 就消失了。 对的，明天呢，我跟珊珊水水会一起跟大家聊一些事情了。 哎， 然后不管怎么样，今天是希望大家在周一的时候可以保持一个特别良好的心情，开始好好努力的工作。 是的， 做好一周的工作计划。但是在这周的工作计划当中，可以小小的考虑一下我们的建议，在这周的工作计划当中至少保持一些运动，然后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和作息习惯，开始一些特别适合自己的放松方式。 没错， 在拼搏的同时也做一个放松的健康的宝宝。 当然不要忘记了，今天已经立秋了，再次提醒大家温度已经开始逐渐降低了，尤其早晚的时候温差会较大，请注意适当增减衣物，保证身体的健康。 好的，那现在呢就是今天微微一笑的全部内容了，明天会继续跟大家聊一些有趣的事情。接下来听到的是活力 music，最后送大家一首咖喱咖喱。我是珊珊， 我是云浩， 拜拜喽， 拜拜。